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于磊井然播音，房小红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军中车辆急需清洗，如何是好？ 主公，量有一计，八到十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评。